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28集，睁开眼睛时，东树发现自己正靠墙蹲着，背上披了一条毯子，全身汗津津的，一摸脖子满手是汗水。看来天色已经破晓，四周亮，他擦了擦脸，脑子一片茫然，一时想不起自己此刻置身何地，状况如何，似乎是在餐厅里，周围没有人。 对了，回来了。 东树站起来，身体很沉，小迈步却有点走不稳。他离开餐厅走到大堂，荣美子正在玄关前烧饭，烟雾腾腾。东树明白，在自己苦战之时，其他人砌好了一个灶台。 早上好。 东树在荣美子身后打招呼。 啊，早上好，缓过来了吗？ 荣美子笑着问道。 好一些了。 那就好。 灶台的另一头露出太医的脸。 大家都很担心你们，怕你们回不来了。 不好意思。 不过多亏了你们，梅宝也好转了。 荣美子低下头。 非常感谢。 哪里，不用谢。 东树摆摆手。 户田先生呢？ 户田先生帮我看着小勇人呢，他抱着小宝宝在那边转悠。 哦，他抱着。 听说户田先生有个女儿，去年刚结婚，还没有孩子，所以他有点期待带小孩呢。 原来是这样。 虽说理所应当，但东树再次感觉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。他曾相信每个人都有到昨日为止的过去，有今天，有从明日开始的未来。曾相信绝对无误的这种走向为何骤然中断了。即便找不到解决办法，但至少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东树进入楼内，前往休息室。一个披酒店制服上衣的男人摊开两腿坐在沙发上，正在吸烟。男人衬衣的胸口处敞开着，完全不像是真正的酒店员工。男人先打了招呼。 感觉怎么样？ 还行，慢慢恢复吧。 记忆里是被他救了，和明日香两人滑落到地面塌陷处动弹不得之时，看到这个男人从上面抛下绳索，东树觉得那简直是奇迹。当时他已经绝望，认为不会有救了。后来的事情他就记不清了，与其说是忘记，不如说是像梦游患者一般，只知道挪动双腿，在到达酒店后头脑才清楚起来。他记得成灾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谢谢你救了我。 听东树这么一说，男人夹烟卷的手摆了摆。 互相帮助而已，以后还要麻烦你的啊。我先回来。 多亏你了，我们才可以把药带回来，我想大家也都很感谢你。 有药比什么都强。 何赖笑道。 他是很卖力，没有必要谢他。 一个声音传过来，东树回头见身后站着脸色苍白的小峰。 不是因为他的话，一开始我们谁也不会得病，更不需要去冒险去找药。 小峰说话时咳嗽不止，而后返回自己休息的沙发上。何赖转过脸抽起烟来，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 你别在意，生病嘛，难免会心情烦躁。 没关系，他说的也是事实。 何赖把烟蒂丢在地上，用鞋子踩灭，然后站起身走向餐厅。东树往休息室里面走去，从再次躺下的小峰身边经过，用毯子蒙着头的明日香正在睡觉。东树知道是他，是因为他的脚边放着那双满是泥浆的长靴很眼熟。东树用指尖捏住毯子一角慢慢掀起，明日香的睡脸出现了，紧接着他的眼睛睁开了， 眨了又眨，瞪着他。 真不敢相信啊，偷看别人睡觉。 他声音沙哑。 感觉怎么样？ 明日香皱着眉，歪着脖子。 我觉得还在发烧，但好一些了。 喉咙呢？ 疼。 他说着，用毯子遮住嘴角，咳了一下。 今天好好休息吧。 嗯，会的。啊，对不起啊。 如果是因为去医院的事，不用了。 不是。 那是生病吗？那也没办法呀，又不是你的错，我也有可能病倒。 明日香使劲摇晃脑袋。 这件事也要道歉，但还有更严重的事情。 东树一脸疑惑。 怎么了？ 明日香用毯子裹住身体，像猫一样蜷起身，然后说， 从医院回来的途中，我们不是掉进了路上的裂缝吗？ 对，那里塌陷了，不小心脚一滑，我们都掉下去了。 那时候说实话，我已经绝望了，心里想着，哎，我们没救了，要死在这里了。 真的吗？ 脑子迷糊，身上也昏昏沉沉的，脚下一步也迈不动，还掉进陷阱里，插翅难逃。我心想，这回完了。 明日香， 对不起，东叔，明明跟你说好了的，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放弃，还逞强说危急之后必有机会什么的，真是难为情。 明日香把毯子拉到嘴角，眨眨眼后注视着东树。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。 东树挠挠头苦笑道， 都说在冬季登山遭遇事故时，人会困倦至极，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，那时的我就是那种感觉，多少也有一些听天由命了。 你也气馁了呀？ 我们都差点放弃了。 像这样迎来新的早晨，真是恍如一梦，活着太好了。 在东树听来，明日香的话是发自心底的，他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暖意。 白木太太正在做早饭，多吃点，补充点营养，尽早康复。 他说着走开了。美宝也躺着，发烧时通红的脸蛋现在已经恢复到浅粉色，鼻息也很均匀。正像荣美子说的，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就会康复。东树感到欣喜，幸亏不顾一切去取药了。但往里面走后，明快的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蔡蔡美正双膝着地，探着山西的脉搏，她面色凝重，让人不敢轻易搭话。山西不断小声咳嗽，一咳身体就痉挛似的抽搐。成灾坐在稍远一些的地方，神色严峻。 山西先生情况不好吗？ 成灾吐出一口粗气， 高烧不退，而且咳嗽不止，体力消耗很大。 吃药了吗？ 已经不是流感了，蔡蔡美小姐说恐怕是患了肺炎。 肺炎？ 已经让蔡蔡美小姐尽量治疗了，可最后还是要靠山西先生的抵抗力。 那么严重吗？ 东树表情扭曲， 是不是当时不应该让他躺在地上？ 应该跟那个没有关系，而且过去的事也别多想了，你去一下白木太太那儿，弄点热水放在山西先生旁边，稍微提高一下湿度也好。 明白。 玄关前，荣美子正往几个碗碟里盛意大利面，太医已经开吃了，给病人做的粥也好了。东树往锅里装了热水，返回成灾处。 早饭做好了，去吃点吧，我来看着山西先生。 程灾起身望向蔡蔡美， 走吧蔡蔡美小姐，能吃饭的时候就得吃。 是啊。 他说着离开了山西，表情闷闷不乐。二人离开后，东树在山西身旁坐下，山西难受地皱着眉头，不时咳嗽一下，他还在发烧，脸色却如蜡一般惨白，嘴角似乎已经糜烂，像是痰的东西粘在唇边已经干了。尽管腿负了伤，但在患上流感前，山西其实很有精神，他的一些话时而给大家鼓励，时而让大家改变认知，尤其是东树，他忘不了山西让山西夫人安乐死的提议。当时山西要做出痛苦的决断，却分寸不乱，淡然地说出想法，结果所有人都接受了他的提议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他在那种局面下比谁都冷静。东树再次觉得不能失去这个人，有长久生活经验的人具备相应的生活智慧，那是对活下来有用的智慧。东树打起瞌睡来，把他从浅睡中拉回来的是一个奇特的声音，他发自山西嘴里，但明显不同于此前的咳嗽。山西时不时动动脖子，相应地发出喘息声，脸色苍白。东树慌忙站起来，冲出休息室。在大堂里，程灾与蔡蔡美正对坐着吃意大利面。 怎么了？ 山西先生好像不太好。 蔡蔡美无言地放下盘子，走向休息室。山西嘴巴半张，几乎不再动弹。蔡蔡美坐在他身旁，大声呼唤他的名字，然而山西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睁开眼睛。蔡蔡美摸了摸他的脉搏，表情黯然。 变弱了。 蔡蔡美开始做胸外按压，背影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急迫。 换一下吧。 程灾说着接替了他。 你摸脉搏。 不知何时，太医和荣美子已来到了东树身后，明日香也欠起身，担心地看着。在众人注视下，程灾竭力做着胸外按压，同时呼唤山西的名字。蔡蔡美拉起山西的手腕，算着脉搏，不久蔡蔡美看向程灾，程灾停下了动作。蔡蔡美摇摇头，放下了山西的手。程灾见了，猛地垂下了头。东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还是不愿意相信，跟重要之人的永别就这样到来，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。荣美子哭喊起来，蹲在地上。太医站着开始抽泣，脸上很快就湿漉漉一片。在他后面，明日香把脸埋在沙发里。酒店中庭有泥土的部分似乎种过花草，当然现在已经不成样子。东树和太医二人用铁锹把土挖起来，因为进了水，土很松软，挖到一米深也没有花多少时间。程灾和蔡蔡美运来用毯子包裹的山西的遗体，小心地放入坑中。 埋土吧。 众人轮流用两把铁锹埋土，美宝不在，但明日香和小峰要求参加，二人埋土后没有走开。东树把铁锹递给了何来。 我做合适吗？ 当然，你也参加吧。 何赖接过铁锹，小峰把头扭向一边。最后由东树和太医堆上剩下的土。荣美子在上面放上花，是酒店装饰的假花。太医则插上一根木棍，是山西不时当拐杖使用的木棍。程灾双手合十，众人见状也都纷纷效仿。 这是最后一次。 致意完毕，程灾说道， 绝对不能再有人像这样离开我们了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